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尘和白伟聪也都非常欢迎各位的加入的。台湾的局势自从党团发起的大罢免惨败爆大冷，对于台湾赖清德总统亦都祸不单行。他呢据说金融时报透露接获通知，就是 Donald Trump 决定不批准他呢访问中美洲三个小国的时候就过境美国纽约。据说就赖清德见到咁呢是无人，于是就决定呢是取消或者各自八月呢展开的中美洲三国外交之行。如果这件事是属实呢，就对于赖清德呢是第二次的打击，就是继这个大罢免失败之后。咁 Donald Trump 点解会咁缩沙呢，就係佢始终佢而家要面对佢认为係对于中国个贸易谈判加埋嗰个稀土呢係进入一个关键嘅阶段。佢认为而家中国呢係已经呢係答应对美国呢係开放市场。中国个副总理谈判贸易谈判嘅代表何立峰呢就向美国呢係发出善意。而近日呢突然之间中国呢是禁住晒仇美嗰啲言论。官方呢是对于美国呢就摆出一个和平缓和一个呢愿意呢谈和嗰个咁嘅软嘅姿态。就突然间嗰啲小粉红战狼嗰啲闹美国嗰啲胡锡进全部呢是收声。所以呢美国而家认为对中国嗰个贸易谈判呢第一就进入一个咧关键嘅时候，第二咧系就有转机。至大到目前为止咧，外界咧完全唔知道细节。财长潘德森咧就嗰90日啊，对中国嗰个宽限期就系咧话要佢咧系开放市场，就咧就快到期，亦都传说咧都唔使传说噶啦，啊好快咧就会咧再延期多90日。咁当然呢就唔係话而家美中之间已经解决咗嗰啲关键嘅问题。之但係呢赖清德冇得过境纽约。咁 Donald Trump 就认为佢呢啲咁嘅过境呢其实都系象征意义同埋门面功夫。呢、这个事实上亦系俾你去到纽约。唔见得呢你见到美国国务院呢派一个呢助理国务卿嚟纽约同你会谈。如果系呢呢啲先系实质嘅进展。如果去到纽约见一啲美国国会嘅议员纽约嘅嗰啲支持台湾嗰啲乡团嗰啲咁嘅华人代表请你喺嗰啲台湾酒家係咪延开50席讲篇讲发表讲话，呢啲一啲海外嘅 KOL 呢係去会见所谓 fans 都做得到嘅。所以其实呢赖清德呢如果你话冇得过境纽约呢呢、这个嗰个实际嘅损失系不大。至于中美洲嘅三小国呢包括伯利兹、危地马拉呢啲呢系近年呢亦都系被中国嗰度叫緊长脚，就呢要呢一带一路嗰度呢系搭水喉入去。但系呢啲国家呢而家剩返呢两三个呢相信对于台湾嗰个立场、那个底线亦都唔会有动摇。所以你去呢亦都无谓。所以今次咧，但系赖清德咧咁样对于台湾啊内部啊嗰个形象啊，同埋嗰个嗰个法统个地位又会俾咧国民党嗰度咧嘲讽一番。所以整体嚟讲，而家对赖清德系不利嘅。啊，对于民进党执政咧，亦都可以讲系敲响非常之大声嘅警钟。但系咧呢个咧系坏事。如果你睇下你可唔可以变好事，就系呢个警钟敲响咧系敲得早。就你赖清德上台执政只不过是一年嘅啫。如果你呢做一啲呢重大嘅姿态改善台湾嘅经济民生向呢人民呢係有所检讨同埋交代呢，咁下一届呢总统其实好快㗎，下届总统大选呢大约3年多之后又嚟㗎啦。嗰陣时呢仲有转机。如果唔係呢台湾嘅前景呢相当危危乎，可以呢断定 啊，国民党下届翻翻嚟执政个机会正在增加之中，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对于赖清德嚟讲，当然屋漏兼逢夜雨啦，因为大罢免嘅失败咧，令到民进党嘅处境咧系更加恶劣。咁啊，依个金融时报传出嚟嘅消息咧，而家台湾方面咧就用一个体面嘅说法，就话延后而唔系取消，咁啊迟啲先会去。咁的而且确咧，巴拉圭啊、危地马拉啊同埋呢个伯利兹呢三个中美洲嘅小国。或者是對於台灣碩果僅存的這些邦交國其實真的意義不大，而且呢、就是、你要留意就是 Donald Trump 這個人呢，他做生意出身呢，他是很實際的，就是你過境這個行為對於、台灣來說並無一個真的很大的意義、只是可以是一個呢對中國大陸呢是宣示台灣還有得到美國重視同埋咧，可以咧過境呢個咁嘅權利。咁但係咧，我哋要睇就係美國究竟嘅實際嘅行動係乜嘢？第一就係繼續向台灣軍售，而且軍售嘅武器咧係數目同埋嗰個質量咧係越嚟越高。嗱、呢個咧反而實際，所以奉勸啲小粉紅啊，或者嗰啲親中愛國咧，唔使大羅大鼓，又覺得咧今時今日咧美國咧又丟棄台灣啊。又話咧，而家咧就話阿 Donald Trump 咧就唔再當啊賴清德係盟友啦，諸如此類。因為 Donald Trump 嘅為人大家都知道啊，我哋成日都話佢好反覆嘅。當佢傾掂咗同中國嘅貿易或者個稀土出口啊嗰啲協議之後咧，轉個頭咧，佢可能咧就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同台灣咧就緊密地聯繫啊，隨時咧又到時咧又可以容許啊賴清德咧。過境紐約，所以呢這個台灣又好賴清德又好，對於 Donald Trump 來講都是另外一張牌，這張牌好像我們玩 board game 一樣，是隨時可以打出來也都隨時可以不打住，而且這張牌也都變成他跟中國大陸博弈的其中一個工具，所以呢、就是、的而且確現在這一刻賴清德可能是熱面遇著冷屁股，也都因為大罷免的原因呢就俾 Donald Trump 咧，可能就暫時擁埋一邊，咁但係到佢有用嘅時候咧，亦都會攞翻出嚟啊！所以咧，今次咧，只不過我覺得係喺成個民進黨啊，所謂叫做處境之下，多一個打擊，咁而呢個打擊咧所謂雪上加霜，亦都冇咩大分別㗎啦。對於而家咁嘅客觀嘅情況嚟講，因為跟住落去咧，好似你話。就是看下一屆的總統選舉，因為呢這件事呢其實已經是開展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以大罷免對於民進黨來說可能是即是塞翁失馬，令到他們正視、他們對於民意的、掌控呢並非媒體所說的預期，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是一個呢新的一個開始都未定。 首先咧，呢啲黨團要發動大罷免咧，由民進黨執政嘅利益嚟講咧，係正常嘅。點解？因為其實上一屆總統大選，賴清德嘅民進黨只係贏咗半屆。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咧，你輸咗立法院，所以你好多行政方面咧，冇辦法建立一個主導。而家中國都講咧，香港特區政府，當你嘅立法會有民主派嘅議員佔三分一嘅時候咧。中國會口口聲聲話會建立行政的強勢主導，但係當而家香港立法會已經清零曬民主派的時候，變曬基本上舉手機器咧，這個叫強勢行政主導啊！呢六個字，中方同埋親中嘅喉舌就唔會再講啦。所以咧，政治嘅嘢咧就唔好咁純情，係冇浪漫啊，係冇理想嘅。呢、這個裏邊只有利弊，係一個執政黨喺全世界。你要順利推行政策咧，你要贏嘅話咧，一定要贏埋國會嘅多數。啊，呢個喺英國嚟講咧，有一個基本嘅保障。嗱，而家英國工黨斯坦密嗰個政府咪就喺國會嗰度多數啦，而且絕對多數壓倒性嘅多數。美國 Donald Trump 已經係咁牙刷咧，喺國會嗰度係共和黨佔多數。喺新加坡點解李光耀啊？幾十年來可以將新加坡建立為亞洲四小龍呢，就是他人民勞動黨是佔 98%、99% 的議席， 咁啲人就話新加坡咧係獨裁啦。美國嘅左派咧就話新加坡呢啲咧長期咧係獨裁啊，咩食香口膠都要咧罰錢啊等等。但係你而家睇睇，幫你美國守住馬六甲海峽，同埋全球啊吸納啊資金拍岸咧，而家就係新加坡取代中國香港呢個所謂嘅錢啊國際金融貿易大都市咧，就係新加坡。所以一個執政黨、一個總統、一個首相，佢要求啊國會嗰度佔大多數票數，呢個本來理所當然嘅事。只不過台灣嘅問題係乜嘢？就係佢一個陷入一個咧經濟嘅結構性啊一個不利嘅危機。點解？第一，成個台灣而家嗰個產業只係得台積電，只係得晶片、人工智能。就算黃仁勳同埋張忠謀兩個加強喺台灣嘅投資，對於台灣整體基層，尤其年輕人啊嗰個就業人口幫助咧係甚微，因為你要有高度嘅專業技能，你要讀咧電子工程，你先入到咧張忠謀或者黃仁勳喺台灣增加嘅投資所製造嘅所謂嘅就業職位。嗱，台積電同埋輝達喺台灣咧係唔需要擴大招募咧。清潔阿嬸嘅，佢唔會咧擴大招募咧嗰啲咧保安啊嚇嗰啲看更嘅。如果係咧呢兩範嘅話咧，咁台灣嘅中年啊就業人口就會有改善。台積電同埋輝達咧喺台灣增加投資咧，佢唔會將利潤啊係攞嚟捐出嚟，好似咧韓國嘅三星啊現代汽車集團咧，佢唔會咧喺90年代嘅時候將龐大嘅利潤咧係攞出嚟去發展咩咧？发展嗰阵时系人哋啊，叫韩国嘅电影产业啊，韩国嘅电影同埋韩团咧，点解今日咁旺盛呢？就唔系话嗰阵时啊，系由韩国政府金大中系攞钱出嚟津贴啊，乜嘢都系政府资助，而系韩国人爱国同埋团结。当佢现代同埋三星喺千禧前后喺全球啊嗰个产业同埋市场嘅版图扩大嘅时候，佢谋取到好多暴利。佢就將呢啲錢咧係攞出嚟，係咧津貼一啲咧藝術啊，同埋咧呢啲影視嘅團體，於是咁啊越做越大咯。即係呢啲咁嘅影視團體啊、文化創業啊呢啲咧係有 seed money 啊，係有種子基金。當然政府咧都有資助。嗱呢個以前台灣都係嘅，係嘛？以前係宋楚瑜做新聞局長嗰陣時咧，佢就會津貼好多台灣嘅電影咧嚇去拍攝嚇。我哋記得嗰時阿李安啊嗰套叫做喜宴啊，喜宴咧就到處揾唔到資金，喺香港嘅邵氏都揾唔到，於是咧就係台灣新聞局咧喺嗰度咧係津貼，佢拍咗一套喜宴，於是咧賺大錢，成為嗰一年全世界啊嗰個咧市盈率最高、本小利大嘅票房嘅成功，咁於是咧就捧紅咗一個李安。佢成為台灣嘅導演，成為佢嘅文化品牌咧，就走咗出去。只不過李安咧喺美國同埋喺西方嗰度咧，係報得大名之後，佢冇翻嚟回歸翻台灣啫。嗱，呢個係一個例子。嗱，而家台灣嘅嗰個經濟結構係咩咧？佢冇工做啊，開唔到工啊。台灣咧下邊咧，如果你要就業職位增加嘅咧，就必第二種咧，就必定要靠喺中國投資嗰啲台商啊。但系佢啲資金喺親大陸投資嘅話，就點會啊？係僱用台灣人過去福建啊、上海啊、係嘛、山東啊，或者叫成都嗰度做嘢咧？啊，你話除非第二個政策就係叫台灣啊嗰個喺中國投資嘅嗰啲商人咧，就愛國，係以台灣啊嗰個前途為本位。你去大陸投資設廠嘅時候，要同中方咧提出條件，就係我設廠一定要僱用翻。100%若干嘅台灣嘅僱員，嗱，但係呢度咧，其實當然唔係話冇，佢台灣咧嗰啲物，如果喺大陸設廠嘅時候，佢可以喺嗰啲行政管理嗰度咧，係用翻台灣人，但係呢個咧幫到台灣嘅就業啊，嗰個機率咧係好低，係好少啊！你要好叻，你要喺大陸咧啊行政管理啊，又要熟悉啊大陸個市場啊，同埋人心嘅狀況啊等等，之但係呢啲人。在30-40歲成为台湾大厂大公司的行政管理呢，你又慢慢呢亦都会受到中国那个叫商机统战的影响。返返嚟佢亦都会觉得台湾的民进党 你行一条台独嘅民粹道路，呢、這个不利于我喺大陆嘅投资。即系话万事都系钱作怪，即系一旦中国咧开放市场，系俾台湾任何嘅资金啊、行政人员啊喺嗰度揾到就业同埋投资嘅利润咧，你喺嗰度浸几年咧，翻嚟，你必然觉得民进党咧系太过激进。嗱，之但系呢啲人咧，亦都咧唔系傻嘅，佢哋亦都好多时系两面人。好啦，喺每次总统大选关键嘅时候咧，佢哋又会醒翻赖两三分钟。就睇下国民党嘅政纲系点。如果国民党派马英九之流啊，去多几次大陆访问，然后咧发表一啲咧和平统一嘅言论咧，呢啲喺台湾喺大陆投资嘅台商同埋行政人员咧，总统大选嘅时候暗中咧两害想取其轻咧，又含泪投翻俾民进党。之但系立法院佢哋又唔想咧俾民进党坐大。所以就形成今日天一半地一半咁嘅局面。而系任何嘅民主国家嘅政府呢，如果你得唔到国会嘅大多数呢，必然系跛脚鸭。Donald Trump 而家今日咁牙刷，就系因为佢觉得一雪前耻，我国会参众两院都赢咗大多数。英国呢唔使讲。本来呢以英国个选举制度呢，基本上冇呢个问题。英国选举制度呢系以国会为主导。国会为主导就是650席，你每次大选我唔理你咧，边个做首相，边个做党领袖，国会650席里面咧，过一半嗰个政党就系执政党，嗰、那个执政党嘅领袖就自动成为首相。英国系调转嚟嘅，系嘛？咁但系有时佢咧一个执政党咧，佢过唔到一半，就喺650席里面，佢席位最多，最多都冇用。你过唔到一半，譬如得个270嘅话，咁你就要同埋其他得票第二多嘅政党呢係组成联合政府。咁联合政府呢拱出嚟嗰个首相呢亦都係弱势執政。弱势執政呢你冇辦法保障到呢经济同埋政治重大政策嘅长期稳定。所以呢个係议会民主里面嘅好大嘅特征。本来是不值得呢是咁嘈嘅，是咁呢咁多争论。但是在台湾而家呢，两党之间势成水火，是变咗势仇啊。比起20年嗰时有倾有讲，上一代嘅政客呢始终系经历过蒋经国啊同埋蒋介石嗰阵时嘅忧患嘅教育，但而家唔系。而家民进党又好，国民党又好，全部啲年轻人呢系上位。如果年轻人上位嘅话呢，国民进党呢只能够呢系推进啊。年轻人拒绝中国统一的意识。而国民党那里呢得个年轻票呢老老实实是不够的。下次总统大选呢都不是等于一帆风顺。他的选民呢是偏向于中年和老年。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就算赢了今次的大罢免，他的危机不会呢是消失。因为他选民老化，民进党输了这次大罢免呢，如果你不着眼于改善民生，是多啲就业同埋提高台湾基层嘅人嗰啲收入呢，咁你下次呢又一样有危机。所以换言之，而家成个台湾嘅前景呢係陷于更大嘅不可知嘅状态里面，类似係美国。但你叫赖清德民进党嘅政府改善民生呢係好困难。因为台湾嗰个所谓 Z 世代係全球性嘅。但佢又得唔到全球化嘅好处。全球一躺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美国一躺平的话呢，台湾的年轻人跟住躺平。但你一躺平就大镬，大镬过其他日本的年轻人躺平。因为呢你对面呢仲有一个非常之危险，随时要用武力啊一旦吞落你的中国。但好彩对于台湾人来讲啊，好彩中国而家的经济都唔掂。台商呢纷纷呢是要走人。所以其实台湾国民党啊，那个对于选民的感召力呢亦都是很虚无的，是两头不到岸的。话只要呢国民党上台，两岸就可以维持呢和平。和平呢就是必然是达至统一。和平呢是那个终极方向是什么呢？咁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论述呢亦都是很空虚。中国是不让你和平的。和平呢必然达至统一，而且是越快统一越好。 咁所以而家台灣咧嗰個前景係幾大鑊嗱。如果美國啊喺經濟嗰度唔扶台灣一把咧，啊或者向台灣開放市場，或者開放市場淨係得 AI 晶片嘅話咧，台灣遲早都會發生大事。呢、這個大事咧就係會令到中國咧啊，無論邊個做總書記或者中央軍委主席咧，蠢蠢欲動，躍躍欲試，就覺得咧，喂而家夠鐘啦，係應該撲食啦。啊，好似一隻貓咧喺側邊望住一隻老鼠。啊！佢喺呢度喐下喐下，貓嘅天性就係咧，佢無論係侍服幾耐咧，佢一定會撲出嚟咧，係食只咬嗰只老鼠啊！而家就係等緊呢個 moment 呢個時刻啊！所以賴清德咧，其實過境唔到紐約咧，呢、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嘅就係嗰個台灣整個政治經濟嗰個深層嘅危機，同埋台灣下代嘅民心是否厭戰啊、畏戰啊，呢、這個都會影響咧。Donald Trump 咧对台湾嘅态度，嗱，譬如话 Donald Trump 口口声声话台湾要增加自己嘅国防预算，嗱，而家咁嘅状况，台湾系做唔到，因为你赖清德只要话增加国防预算，使多几多一千几百亿台币去买多几多战机咧，系随时可以喺立法院嗰度咧系俾国民党 block 住，系咧系阻挠过唔到，过唔到你冇钱俾买唔到军火嘅时候系点？嗱，除非。美國同埋咧民進黨政府或者歷屆嘅台灣政府咧，早有一條秘密嘅溝通渠道，就係咧有一啲特殊嘅政策同埋軍火嘅交易咧，係根本唔需要理會你立法院嗰度通唔通過嘅。之但係咁樣咧，就會造成一個政治嘅混亂啦。所以台灣嘅危機其實咧就喺呢度，就唔係話咧大唔大罷免啦，又或者咧賴清德啊過境咧去唔到紐約，去唔到紐約。咁你谂下计去三藩市得唔得？啊，去呢个咧，德萨斯州嘅啊侯斯顿啊呢啲得唔得？但去咗之后，亦唔见得你咧系有好大嘅进账。你蔡英文够过个境啦，李登辉够过个境啦。过境以来啊，你三十年过境好多次，不见得咧系改善台湾喺国际上面啊嗰个经济实力。台湾嘅地位咧系提升咗，唔系因为台湾政府自己本事，系因为台海战争，中国提高咧系对台湾啊嗰个咧军事侵略或者咧系武统啊嗰个语调，系令到咧西方世界突然间觉得有台湾嘅存在。台湾本身无论系民进党定系国民党咧，佢个大外孙咧系好薄弱嘅。佢唔識點做啊，所以咧呢個政呢、這個台呢、這個地方咧係有好大嘅結構性嘅弱點喺裏邊啊。 係咁啊，當然你唔可以同新加坡比較啦，因為咧如果講到台灣嘅內部嘅問題咧，就係好複雜嘅。除咗呢個黨派之爭、省籍之爭依方面之外，咁最重要其實我覺得啊，就是、台灣佢唔係一個咧。真系咁國際化嘅地方啊！如果去過台灣或者係已經喺台灣生活咗一段時間嘅香港人咧，都親身感受得到，佢同香港真係以往嘅國際城市咧，嗰、那個點形容咧？嗰、那個辦事效率啊，或者嗰個官僚系統啊，再加埋佢哋嗰個金融嘅體制咧，係同香港咧以往啊英國殖民地時代留翻落嚟嗰套咧係有唔同嘅。嗱，我唔講邊套好邊套唔好先啊，淨係講咧，其實佢哋行嘅依個大陸法咧，已經同香港嘅普通法咧係唔同。咁於是乎咧，台灣嗰個金融同埋嗰個對於外資嘅吸引咧。可能淨係只係局限於呢一啲譬如投資喺半導體啊方面嘅項目，而其他方面咧，譬如話一啲外國嘅資金啊，並非會選擇咧台灣作為佢哋嘅落腳嘅地方，反而就去咗新加坡啊。咁因為咧淨係講個語文啊，嗰個應用咧，新加坡個英語嗰個普及化咧，亦都比台灣咧高好多好多。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台灣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再加埋佢哋嗰個即係血緣啦，你可以話啊，所以佢一定係面向大陸嗰個經濟。依個係以往咧，雖然唔係講到出口，但係實際上咧真係咁樣做。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幾多嘅台商、幾多嘅陸眷、幾多嘅交流嗰啲學生，全部都係面向中國大陸。咁曾經享受過一大段時間依方面嘅經濟利益 甚至那些叫做两地啊嗰、那个啊交流啊，同埋咧好多嘅大陆嘅女性就嫁咗去台湾啊，生埋下一代。嗱呢啲咁嘅来往咧，其实系令到台湾咧嗰个经济尝咗甜头啊，喺中国大陆嘅资金之下，所以嗱好多嘅企业啊。曾经享受过呢啲大陆嘅旅客嚟到台湾消费，甚至好多个学生嚟到读书，啊，牵引到嘅经济效益系好多嘅既得利益阶层。嗱，呢啲部分咧唔系净系国民党嘅，其实民进党或者系一啲啊所谓嘅中立嘅部人咧，其实都一样系享受过呢个经济。咁但系而家问题咧就系曾经享受过，而家冇咗啊嘛，而家中国大陆山水喉啊嘛。於是台灣佢哋本地嘅人咧，佢哋好多一方面喺中國大陸呢啲水流過嚟嘅時候，佢哋未必攞到嗰個利益啊，落咗喺啲財團啊企業裏面。咁而家山得水喉之後，咁就更加咧將嗰個即係心情咧就發泄咗喺個執政黨身上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的而且確係缺乏出路嘅嗱，因為成個經濟你出口都係主要係靠半導體業。而其他的農業呢，你不出口去中國大陸呢，其實在東南亞地方呢，人家一樣有這些這生果啊、水果啊，對於他們來說不是很吸引。雖然也有茶葉啊，這些土產在國際上面都有名，但是個數量始終不是作為一個呢，就是經濟產物這樣去 出口。所以整個台灣呢那個處境呢是有些就是尷尬，同埋呢令到呢而家嗰個出路，你要放棄咗中國大陸呢個咁嘅經濟體，而事實上你又唔能夠同國際上邊咧完全去接啊，亦都有新加坡呢個競爭嘅對手之下咧，個經濟咧係好難去即係再上一層樓。 去接軌，咪淨係得晶片咯，晶片就向國際接軌。本來咧農產品就同中國接軌，但係而家中國咧就內卷，第一。佢个经济呢消费力都低。第二佢呢就可以用呢个呢攞嚟做张政治牌，系令到你冇得还手。晶片嗰度呢就遇到 Donald Trump 要加你关税。跟住你一定需要一个类似于李光耀嘅人。你要知道系面临类似1964年新马遇到个危机。要有一个咁嘅铁血嘅领袖。但而家台湾呢系冇一个咁嘅人，长期系冇。自从李登辉上个咪李登辉，第二民主自由啊系有好大嘅弱点，针对于中国，譬如话你台湾一场台风，南部啊、花莲啊嗰啲地方，台东咧系造成一啲咧民居嘅毁坏，咁然后咧国民党咧就可以大张旗鼓，同埋个主流传媒就话点解你民进党咧就救助不力，你以前啲钱去晒边，你嗰啲志工啊嗰啲团队去晒边，但系中国譬如话北京连日暴雨成灾。外媒咧报道最少咧系几十人死亡，密云嗰度咧好多个民居咧系遭受到洪水嘅围困，成为重灾区。你中国就唔俾报道呢啲嘢。中国嗰度密云又好，北京又好，河北又好，以前咧郑州又好，你发生水灾咧，嗰啲报纸啊，但系同埋咧咩人民代表大会咧系唔会同你出声嘅。是好似高压咧，系将任何嘅反对声音同埋民怨咧系镇压于沉默。沉默呢就唔等于冇事。但你台湾嗰度呢声多呢就等于有事。立法院呢你唔系多数呢就俾反对党嗰度呢系用一隻夸张同埋呢声色俱厉啊嗰个语调呢就系抨击你呢系做嘢不力，再加埋小红书同埋网络嘅助攻。咁你话民进党政府台湾人啊整体嚟讲，如果佢缺乏一个想象力呢，可以讲系坐困受刑。淨係靠台北嗰堆文青咧喺度論述啊，咩叫原住民嘅悲情啊，跟住咧就台灣人啊嗰個的悲哀啊，跟住咧嗰啲外省嗰啲又話咧省籍之爭啊，係長期咧浪費時間喺啲虛無嘅理論爭論嗰處，而且已經係幾十年係金屬疲勞，聽嚟聽去都係老生常談，而家咁樣佢要咧急切嘅轉型，但係咧話就話容易，佢係轉型。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